佛号功德不思议。供稿人程万德。我父亲是海贤老和尚的皈依弟子，我们管他老人家叫师公。多年来和师公有过很多接触，留给我们很多感动，但是我们真的不会写文章，仅借此机会给大家简单说几件事，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师公老人家的无限感恩之情，也向大家证明一下佛号功德的不思议。社旗居士林在南城外，紧邻赵河，地势很低，每年汛期的时候都有很大危险。2004年仲夏，当时师公住在居士林，赵河涨水，房子被淹没了。幸好师公有先见之明，提前搬到他的一位皈依弟子张春华居士家中暂住了。张居士家的院落很深，显得阴森森的。后来师公和我们讲起，他第一晚上住进去的时候，屋里众生特别多，一个个都站在床前听老人家念佛。师公慈悲，于是坐在那里昼夜为他们念佛不断。几天之后，这些众生就全部都离开了。2004年7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发现我家车库上方长出来一棵小树，因害怕树若是长大了根扎在房子上会漏雨，我于是决定上房去把它拔掉。不料在房上拔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摔了下来，经医院检查是第一腰椎骨折，特别在夜间疼痛更厉害。第二天师公就知道了，老人家马上赶到我家看望我，进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，你要好好念佛，佛号能压疼痛。俗话说恨病吃药嘛，我于是就一生接着一生的精进念佛，果然很快就不感到疼痛了，没过多久就痊愈了。百日左右的时候竟然都可以开车了，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奇迹。我亲身感受到了佛号功德的不可思议。师公不爱说话，除非是说起念佛，凡是亲近他的人，老人家都要劝他好好念佛，说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才能自在去西方。每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，老人家一定会问起我父亲的身体情况和念佛情况。每次见我父亲，也都要嘱咐他精进念佛，求生西方。2012年，我父亲88岁，初春的时候师公就说我父亲过不了冬，要抓紧时间老实念佛了。七月中旬的一天，我又一次劝父亲要好好念佛，求生西方。父亲听了很高兴，对我说，你也要好好念啊，咱们都要去。七月19日，父亲就往生了。我太太亲眼看到他坐在莲花上现大比丘像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据说明代高僧乔云法师不识文字，其为万历皇帝之母做超度，仅拿一幡而登坛说偈曰， 我本不来，你却偏爱，拔除罪根，超生天界。然后念弥陀圣号数声，便下坛对万历皇帝说：恭喜皇上，太后已经解脱了。万历正在疑惑，太后在空中现天人像说：我已得超生，请皇上礼谢圣僧。如此看来，那些听贤公念佛的众生，想必也都得生善地了吧。但老人家却并未多说。贤公其实不爱谈论稀奇神通之事，有时对有缘人略说一些感应，也皆是为鼓励其人坚定念佛的信心，从不会因此而说出半句过头的话。由得道高僧为之称念佛号，其殊胜自然是不可思议的。但若说其往生极乐之事，毕竟还是自家吃饭自家饱，自家生死自家了。偶益大师曰：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自己对净土生不起信愿，即使观音大士为我们念佛，也是爱莫能助的。师父上人讲过，单凭超度的力量，哪怕是观音、释智、文殊、普贤一流的菩萨，最高也仅能把众生超度到刀立天，再向上一层的夜魔天都不能够，何况是往生极乐世界呢？所以我辈当牢记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只应老实念去，不可心外旁求。佛门有莲语曰：惊颤可超生，难道阎王怕和尚？纸钱能赎命，分明菩萨是赃官。